周飞、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店家开业，俩小伙站门口放炮，怎么放啊？咱们瞧瞧去。哎呀，二位来了。 哎， 啊，来了来了， 怎么着您说？ 我跟您说，您别客气、 啊，小班啊，小周， 哎， 好久不见了啊，怎么瘦了？小周，姐得跟你说 啊，多吃一点，底气足一些，声音洪亮。我、哎、那个他说了、嗯，说你们是他的最好的兄弟， 您放心啊， 大事、啊、 您就说就行、 哎，反正大事也求不到你们 啊， 那跟我们客气。 哎呀，我就把这个小小的不情之情说一下了啊，哎、 说吧， 那个。 别乐呀、 啊！因为我们也是筛选过了，这么多人里面，你们二位啊，这个声音我感觉本质上特别好。 那是必须的。哎，尤其是这个，我们这 哎小周，这以前还搞过乐队。哎、 干嘛以前？你太瞧不起小周了。 小乐队。 哎，他以前，哎呦，那干的行业可多了。 啊、 这嗓子没糟践这些年。 哎、 要说吆喝最好听的，那得是卖裤头的。 你看看。 是吧？那你得吆吆呗。 嗨、 哎， 不是，他是说这个最好的还是卖裤头的 啊？ 就是一堆一堆来，快来看看，快来看看。批发助理 是的， 小王也是。哎呦，我们那口子说啊，跟你一块上学，什么事儿一嘀咕，全校都知道。 我就是嘴快， 嘴得好，这叫 我还是散得快。您只要有消息需要传播，您教我的，我是搞宣传的。 哎，现在声音还可以吗？ 您听啊，您听这声音， 往高点行吗？ 高点不行。 您听这声音， 哎，这他行，这他行，我这频率高， 哦， 速度快，嘴快。您听我这速度，哒哒哒哒哒哒哒， 大点声行吗？ 哒哒哒哒哒。 可以可以， 这跟站凳子上差不多了。 低音行吗？ 您有什么事儿您直接说。 低音 了。 哎， 你看， 对， 你看你这小周能上能下， 开电梯的。 真不错，别紧张，主要是这样啊，我们不是店要开业了吗？ 啊， 当然希望大家都关注一下、啊。 明白了，给您找人来，咱吃吃喝喝一热闹是吧？ 哎，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开小饭馆什么的，哦、用 开 的 什么买卖？ 我们开的呀，就是卖一些酒啊。 哎呦， 卖 酒 卖酒，那找电台做广告啊？ 来、哎，找各位能喝酒的朋友来给您品尝。 那、啊、不行啊，没那么多钱，还做什么宣传？我们呀就 我们不要钱，我们管酒就行，管吃就行。 哎、卖的是茅台， 太好了。 哎呀。 您那么贵的一瓶是不是？所以我们的意思就是说，能有点新鲜的巧妙的方式引起大家的注意。您比如说啊， 把它脆了， 放点炮仗。 哦，放炮仗。 您说呀，放炮仗这点事，第一不新鲜，第二不巧妙。 是找我们俩是不是？您不敢点？ 主要是什么呢？炮仗现在呀，咱们这一片管的又严，考虑到环保问题呢。虽然说声响比较大啊，也热闹，可是呢，具体实行下来呢，我们又觉得有点不周。不周全， 不周啊！ 啊，我呢就是这么想了，想一招，自己自认为也是这个心头的一个妙计啊。 哦，即将安出。 啊，是这样，既然咱们想要这个炮仗，但是又不能放炮仗，咱们就应该找些替代炮仗。 明白？ 哪有什么替代呢？ 替代还不如我找一个唱快板的， 啊， 给这门口噼里啪啦一打 啊。 哎，卖也麻烦，是吧？ 买卖铺户列两排， 哎、 啊，也有买也有卖， 不太像卖酒的。 像卖板的， 找人雇人还得花钱，你就你们俩了，你们呀就给我演炮仗。 河南相声的， 他这意思让咱哥俩 啊 穿上这造型，上面来一点儿，门口演炮仗。 哎呀，穿身红就行，穿身红，戴上帽啊，一站，你在这开业这儿，你在大吉这儿。完了，你们就给我学那炮仗声就行了。 学炮 炮仗声， 对你们太容易了吧？ 拿嘴学。 那可不是拿嘴学吗？ 您那意思拿我让我们拿嘴学炮仗、 哎， 就仿佛是这门口放炮一样。 小丸的领会力非常强啊，就是这么个意思。哎，你是愿意学这个窜天猴啊，还是愿意鞭炮呀、啊？ 我没听说学窜天猴的，滋没了， 再换一下。哎，对， 真像那肉 棒。哎，小周确实是有灵气啊。搞音乐的人就是有旋律感， 是 为什么找你们俩呢？那个我那口子说了，一个是呢就是你们二位闲，二呢一个是你们 不要钱， 哎，第三是这个声音好，这条是我们最看重的， 哦， 肺活量大， 吹个大气球， 吹气球，游泳圈，小船， 全用嘴是吗？ 那会儿没电，小周就是5毛钱一回， 晃动的小人儿，这是小周厉害。 那是小周一家子一块儿吹的。 小王啊，口气特别好。 对， 以前学过鸟， 在体育团干过， 虫鸣鸟叫，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 学的天上飞 水坑里 附 的， 哎，蛤蟆。 你给我学个云彩， 您放心，那天我就准给您学出蛤蟆来。 来，咱说点正经的，到底学什么来的？ 学炮仗， 学炮仗。 明天9点钟啊， 9点钟， 你们早点来。 中午这得管饭啊， 管。 放心， 您而且这放一会儿也得歇一会儿， 是累了就歇会儿，不能让你们俩这气绝人亡啊！ 我死了用咱俩。 不是我搞了这么多年演出的，我想问问为什么要接这个活儿？ 这不是大哥的事儿吗？ 啊， 可不， 对了对了， 到时候有酒送你们啊！ 可以哈，好嘞，茅台，咱俩这出去，咱送人也能办成事儿，对不对？ 成， 那就别忘了啊，红头、红身子、红鞋。 好好好，不是演炮仗吗？ 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来了， 还有两分钟啊， 姐，咱开始吧。 行，穿的还行啊，可以，下功夫了。 那必须的， 他确实下功夫了。 好，那咱们就准备了啊！ 哎， 我说三二一，咱们就开始放炮啊！ 好好， 三二一，走！ 干啊，姐， 走完这鸟儿，我们就不要了，上来就放炮。 一米多长的鸟是不是有点太长了？ 哦， 上来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哦，我是觉得为了像，还有那事儿。 分开啊，一个是小鞭炮啊，串鞭，一个是那个叮当叮当的那个二踢脚。 哦，好嘞好嘞好嘞， 那咱俩是不是脆一下啊？我来这二踢脚吧。 我来二踢脚吧。 哎呀，你看你知道 我来二踢脚，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二踢脚怎么是 你那个嘴快，小娃儿那个串鞭啊。 我串鞭啊， 对，你是那个一二三五六七八九，我是那俩五一十。 好 好吧， 三二一，开始！ 叮！啪啪啪啪啪啪啪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啪啪啪啪啪 啪啪啪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啪啪啪啪啪啪啪 啪啪啪 啪啪啪 啪啪啪啪啪啪啪。 好，那三二一，开始！ 停！啊，你看，你看，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啊，停！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啊，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噼里啪啦，噼里 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这件事是个真事儿。最近呢，河北河间市一家门店让两位小伙子用嘴模拟烟花炮仗庆祝开业。老板娘说了，本来是想用真的炮仗，但是考虑到环保问题，觉得这个方式更加新奇，既能宣传店，又能做好事儿。而且俩小伙子呢，都是老公的朋友，所以为了哥们儿，豁出去了。那么街坊们就说了，哇，这真是本年度最佳的炮仗啊！来，春晚的临时放炮的任务就交给他们俩了。 叮 当。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双喜力真加好，噼里啪啦，呼噜哗啦，天里找不到，天天飘飘，天天飘飘，上课又迟到，哭妈妈，呼呼哈哈，做事不能一团糟，双喜力真加好，噼里啪啦，呼噜哗啦，这一次会更好，天天飘飘，天天飘飘，能笑自己高，哭妈妈，呼呼哈哈，能失败 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女子拿到驾照摆宴席庆祝，家属说她所有的科目都挂过，考到证太高兴了。咱们瞧瞧啊，二位就麻烦你们放这个炮了啊。 不放了，不放了，不放！ 哎呀， 我们打小放炮有伤。 二位哥哥， 你知道我昨晚吃了二斤阿胶啊？ 啊！不庆祝啊？ 庆祝可以， 是哥哥了， 给你庆祝是可以，但是我们这个身体状态， 你听了这破锣， 就只能是用我们的心情和用我们的身体来表达， 只能喝茅台了。 你肢体，你不用身体了 啊？对对，肢体这也是我身体的一部分。进 最近接的活可多了， 什么商家呀，什么公安呐、啊。什么消防啊，南京到北京没有不知道我们的。他叫周赛雷。 周赛雷。你叫王闪光。 王闪光。 意思意思吧，你好歹我也是你们妹妹，放个三五响的就行。 哎呦，我就能听。 噼里啪。 够了吧。 好，入席。 哎呦，这现在都得拿手艺换饭吃。 等我去问问，哎，妹妹。妹妹， 啊、 为什么呀？这次是又是？ 今儿你几婚 啊？ 什么几婚？ 哪男的？ 驾照考过了，刚才不是说了吗？ 驾照考过了，哎呦喂！ 当，我没听清，怎么着？ 驾照考过了， 不是驾照，驾照， 驾照， 就是开车的本本。 哦，二位哥哥不用紧张。 哦， 不是，这也得放炮仗。 怎么了？ 我都知道人家什么结婚、娶媳妇、生个孩子、买卖开张，让我们去放炮仗， 或者气街坊。 哎， 哎呦，您不理解我，怎么就我？ 我确实不理 你。怎么了？ 我学驾照，您算过没算过？一共多长时间了？ 我没算过。我没事天天算你这个 4年半，我跟您说容易吗？我 不容易， 就这一趟一趟考。 确实是我周边你是最笨的了，已经。 哎，哥哥，您可不能这么说。 我实话实说， 我呀就偏科。 最我什么 偏科？ 偏科。 对，我知道你偏科， 有地儿聪明的不行。 对，你就是在那个理论上特别好，实际操作上一点都过不去。 哥哥，我跟你说，你别看我呀，有好多地方好像觉得我笨似的，实际上有的地方我比你聪明好几倍呢。 我证明确实有，尤其这心眼算计人上啊，真的。 对， 哎， 一般人忙活不过。 哪至于，不好好学，有时候不上心，这我也认。当然了，咱们说一动脑子一开动哈， 只要一动脑子一开动，一拿人家东西占便宜的时候， 什么我不行啊？ 对，什么你不行，什么你都不行。 哎呦，行了，真的，这回拿驾照不容易。 是 我呀，一开始没找好的教练，可生气了，老骂人。你说那学生能学得好吗？没有鼓励，没有激励，没有奖励，你一点耐心没有，净瞎嚷嚷。 哦，哎，那这4年半，你说这是第几个教练？ 反正换了18。 哦，那最后这个教练是怎么好了？ 我爸先带着我。我爸呀， 在家自学的。 哦，认了个干爹。 什么认了干爹？我爸先考驾照去了，完了再让我在空场练。我爸有耐心。 哎，我想问问，这4年半花的钱是不是不计其数啊？ 嗯，考一次驾照是得花一次钱， 多新鲜！ 光那个背那个什么那科目那理论， 对，你理论我知道，从来就是过。 这回也没过， 这回科目也没过。 机动车那玩意儿，你说的清楚吗？咱也没拆过这东西。 是。 你有人问你里边这发动机怎么回事啊？轱辘怎么？ 现在都考这么难了？ 行，你是开车还是修车呀？ 对呀，我们以前都考这个道路交法，怎么？ 道路交法也是，怎么那么多事儿？这一大叉子什么意思了？这一个蓝的横杠。 你傻还没分清啊？ 大叉子你考错了。 你说你一圈你写文字不行吗？不让走。 哎，不是， 这 不 说好，非得 你等会儿。就说这回你是实操过，理论没过是吗？ 我跟你讲， 都没过。 第一次理论呢，我考了3次过了。 啊， 这个我觉得也是考试考题有问题啊。 对，3次居然都一样，这第3次才你才过的。 嗯。 考题不给准的。 嗯。你是不是以为第2次肯定跟第1次不一样？ 所以复习了60道题。 对。 这就不提了啊，反正是过了，我挺开心的。完了，后来考那科目二小路考，哎呦， 哎呀， 什么倒车入库，你干嘛倒着呀你？知不知道我正着还分不出左右呢？ 不是，那然后呢？ 我一倒车就晕。 那你折在哪个科目上了呢？ 倒车入库啊，侧方停车，坡道定点停车起步，直角拐弯和曲线行驶啊， 全折了。 那监考员也是特别讨厌。 哦。 长那样就吓人。 什么样啊？ 一丝不苟。 我跟你说，这一丝不怎么着都吓人。 对，但是我实在想不出这人模样，什么叫一丝不苟。 哎呦，你不好商量那个。 确实不苟是吧？ 不爱搭理我，搞得我这个手脚冰凉。 就是， 而且我这科目考试也是 啊， 不人性化。 应该怎么着呢？ 那杆不就差那么一丢丢吗？ 哎呦， 滋滋滋就叫了。 哎，这个呀，甭管怎么说，好歹你过去了。 过。 咱们今天就是好好庆贺，就为这个是吧？ 那走吧。 那这个，今天这个宴席的规模是什么样的呀？ 那是相当的大，亲戚都来给我庆祝了，还有好朋友啊什么的。 哦， 因为我呀，确实每个科目都卡住了，有好几位啊， 照相去了，就背过气去了，是吧？ 反正年纪大的，经历事儿多的啊， 都已经背过气，乐的， 哭了。 哎呀， 哭了 啊，哭了， 想苍天有眼 啊，村里终于有考上大学的了， 确实不是容易。 有些老人家稍微上点年纪的，哎呦，什么看人家一对银发夫妇在夕阳里搀着行走，不想哭。 对， 小猫小狗互相安慰，哭。 啊，就说你考过了，是跟这样的场景的 并列了。 嗯，反正也脆弱点，那老人家了，咱们也不跟他们多说了， 是 哭就哭去吧，反正那几堆那抱着哭呢。 那他们确实知道今天是干什么来是吧？ 对，哭半天不知道谁得了状元 啊，我也不知道谁死了。 然后这边呢已经拉出横幅了啊，你们可以看。热烈庆祝波波美女喜得驾照！ 波波美女 喜得驾照， 行不行啊？ 我想问你，不开车不行啊？ 这 不方便吗？ 为了开车， 开一个吧，还是？ 哎，我觉得你不用管那些了，反正甭管怎么，敞开吃一顿。 第一道菜特精美啊！ 什么？ 萝卜雕的小汽车，就是那个我试烤那辆车。 那最后是不是得吹上一个来？大蛋糕上立着一个交警， 不是大蛋糕上边啊，贴了一张罚单。 什么罚单呀？没开车呢，你就先罚单。 这我还得问，这个能吃？ 大可不是交警，还吃人不吉祥。 那个蛋糕做成了一个轮胎的形状， 对， 黑的，巧克力的， 巧克力的，巧克力的，周围一圈庄子。 那是不是还得有蛇形路？ 蛇形路没有，那个酥皮黄瓜有。 一个科目哈。 那看来这还得有大肘子吧？ 有。 大肘子是什么？ 大肘子它考试过程当中得费劲呢、 费脚啊。 那应该上猪蹄儿啊。 一会儿那个话筒传到你们这儿呢，你们得表演一些绝活。 怎么还有绝活呢？ 或者是对我的祝福也可以啊，或者对我的喜爱都可以啊。 有都有。 我得忙回去了，你们先吃着。 还得忙 活，我得上台接这个驾照呢。 一般都是捐赠匾才这样。 现在我们有请波波美女上台接 招。这是不是得跪 呀？别哭别哭， 接招。嘿，一二三，二三， 不用 嘿， 叮 当。 这件事也是个真事儿。湖南长沙一个女子为了庆祝自己拿到驾照，在酒店摆了十多桌的酒席，邀请亲朋好友为其庆祝。为了庆祝，现场不仅拉起了庆祝横幅，还请了司仪，反正是能搞的都搞了。特别是鞭炮口技艺术家，更是增添了欢乐喜庆的气氛。 王闪电， 周赛雷，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叮当， 噼里啪啦，噼里。 换一个，欢迎彩明珠， 唱一个彩明珠。 这太难学了吧？肉， 来一个策划。咱们接吻娄烨说了，有钱真是任性啊，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思维空间。杨小柱说了，这个他的哪一片活动啊，能躲就躲吧。不过呢，也有些街坊说了，哎呀，路考三次之后呢，拿到驾照的心情比拿到大学通知书都激动。确实是有这么一些很聪明的人，他就是手脚不协调。 他要是大学考三次就不这么说了。 当小院儿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志玲， 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72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李、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小花啊，跟男朋友打起来了，一着急就说男的都是骗子，除非你说你不是男的。那男的也急了，哎，没问题，我不是男的，怎么着吧？小花一听，你听，你是个骗子吧？ 王大磊特别会聊天。那天杨洋问王大磊，哎，如果我丢了你会找我吗？王大磊立刻说，当然会了，谁家100来斤的肉丢了不知道找啊。一般呀，到夏天的时候啊，现在这说的有点早了，到夏天的时候，周飞跟朋友们滑板打球，这之后啊容易口干舌燥。这个时候呢，周飞的观点就是切记立刻去买冰饮料喝，要稍坐一会儿，看看朋友是不是会忍不住先去买。 周飞啊经常的免费洗头，然后呢小猪就不明白，问，哎，周飞，那你在哪儿免费能洗头，你教教我。周飞说，嗨，那还不容易啊，你到大街上看啊，哪个理发店人多你就往里走。他正在问你，您干嘛，你就说我理发当然得先洗头了，刷洗完了，由于人多当时理不上啊，你就说我找那个哪是理发师，哪人多你就说找哪个，你就排队等着。这时候你就说我出去买包烟，然后你就走，就可以免费洗头。 大磊啊，那天接一电话，哎，我说你领导赶紧给我打50000块钱急用。好嘞好嘞，马上打。睡一觉后又来电话，怎么还没打呢？哎呦喂，我这是着急出去忘带钱了，就带2张卡，一张消磁了，一张还没钱，重新办卡得500块钱，您先给我打500块钱，我去办卡行不行？哎，行，都是同行，别为难我了。 快乐不断，娱乐72变。

这样这个基础上才1380，1380，而且可以多组订购，因为您订上以后，我们给您的是一个订货券，您什么时候想要了，打一电话，直接送到您家。 对，免费送货，而且串上的价格也是我们的市场价，送人啊也很有面子。 嗯，好的，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400-015-5151。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光不光耳边。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开车上路难免抛锚趴窝，应对这些突发故障，我有人保直销车险，百公里故障救援，百分百贴心服务，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东五环小郊亭桥到化工桥的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四环小武基桥到朝阳公园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3，较适宜登山。今天的气温在-7度到-3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4，比较寒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6，非常寒冷。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戴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想要七十二 变， 来访 有你有我该有他， 娱 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有我王大雷。 英明、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耀柱，怎么跟那13岁小孩似的？啊、这手欠劲了、 哎哎！你这种形容词我第一回听说啊，你跟个小孩似的，跟个13岁小孩，这太明确了，12、14都不行。 13岁初一小孩吧，顶多初二。 啊、哦。 这么大人了，不注意点形象啊？那哪姑娘能喜欢你啊？ 那就确实没姑娘喜欢的。 你说说。 我不说，我现在嘴里的东西还没嚼干净呢。 那这不算什么新鲜了。 就跨出去吧，也不叫人。 这是带孩子出去的 吧？见着叔叔阿姨， 兜里揣一把糖，完了以后大冷天这脾气下来了，拿着袖子哇哧一抹， 啊，那右边还一下。 哎，对，儿子问你，你今年几岁了？ 他得说我爸给我买一兔爷， 少听点相声吧。 是的，30好几了。不过真的，我经常在你们身上看到13岁你们的影子。 为什么看不见我们12岁的？ 因为让13岁的给挡上了。我就问问你，小花，一个13岁的小孩崽子，他能干出什么事来？ 你自己都忘了，恐怕是。13岁的时候，你跟一个遥远的城市的女孩结为了书友。 吓我一跳，结为了书友。 你结为兄弟呢？ 我这过去有笔友，这个书友， 哦、对对对， 这个书友是干嘛的？ 就是我看完了编辑部故事，里边不是刘书友吗？ 啊、 哦，杨小柱天天给小姑娘写信，啊， 就写一啊呀。 你好，我是殷小柱。 谁写信这么写啊？你好，我是殷小柱。 十三岁小孩懂什么呀？天天就跟人说，今天我吃了笋子、莲子、瓜子， 还吃了莲子 啊，还有肘子。 你数数有多少个子啊？ 然后呢，我这封信皮写的叫50个子。 他认为这就是心灵的沟通， 心灵的沟通。 然后这小姑娘也写回来了。 那叫回信了、写回来听着那么血丝呼啦的， 这个词汇量，这个您就知道小花的水平了。 都得有一发语词。 你好，你吃的挺好吧？我吃的也不错。 谁问他了？ 我有扣子。 吃扣子？ 缝纫机。 袖子，扣眼子， 还有什么呀？ 里子，面子。你也数数多少个子，姿势体大。 嚯，这句话不像这岁数能写得出来的啊！姿势体大，这句还真够文言的。 刘乐乐，署名。哎呀，十三岁的小猪。 错了吧？人家叫刘月月。 那我不知道，我没见人，我一看信。十三岁的小猪，盼着能有笔友的信，也想见见笔友是什么样子的。 寄张照片不就完了吗？ 面对面见面，那什么感觉？老问他爸他妈，这个刘月月离我到底有多少公里啊？大概也得有700-800公里了吧。金小猪，哎呀，真想见到他呀！都写了这么多封信了，他们家有什么我都知道了。我就 这人家也藏不住什么秘密，嘴太不严了。 本人呢，我好想见到这个笔友啊！ 就冲他们家点东西啊！ 后来也没见着，到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样。 多少公里？800公里。 是啊， 太远了。小柱啊，能力有限，走不到那儿，而且那时候条件家里也艰苦，没钱让他去。 你忘了唐僧走到流沙河的时候，看那界碑上的诗怎么写的？ 800流沙界。 对呀、 那是方圆800里。 哦， 不是直线800里。 不管怎么说，小猪在内心留下了小小的遗憾，心里就觉得人不能没有钱。 十三岁明白的。 但巧的是，到现在确实也没有钱。 那就是这些年他人生观怎么形成，我都知道了。 从小就认识人生的艰辛。 就是你已经大彻大悟了，快。 就这么件小事儿，但是小柱儿时呢，真是迸发出了无限的这个澎湃的这个汹涌的这个感情。 小事儿啊， 哎，你要说感情这俩字，前面不用那么多定语。 就是的， 友情行了吧？王大磊呢？ 怎么了？ 王大磊呢？当时没有笔友。 我老实，我这人老实。 王大磊呢？有几个狱友？ 大狱池子呀。 对呀、大狱里出来的，都跟王大磊认识，有赵爷爷。有这个李二叔，然后还有一个老孙头，老孙头是他们哥四个当中啊年纪最长的，当年是96岁。王大磊呢是他们老哥的行四，别看你当时13，老头96，拿你啊就当那个兄弟。 哎，其实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说 我在说要说什么呀。 我们想说说你呢，你有几个什么友啊？ 哎，我主要是想跟你们说个事儿的。就是咱们院里，就是六年小二小梅离家出走了，就是考试成绩不理想，他妈骂他了，花了3500打了一车，从北京一直到江苏，去看谁去了呢？网友。当时我就特别感慨，你瞧瞧，王大磊小时候父母批评他怎么办？忍着，哪敢离家出走啊？ 对，顶多上澡堂里泡吧， 拿热水浇浇后背就挺舒服了。 谁拿热水浇后背？ 哎，你不写前事儿，就写后边。 他就算是被批评狠了，顶多王大磊一生气上山上骂骂牛。 等会儿 骂自己家。 你家我们家住哪儿？我们自己家还有牛。 就你小时候有一阵儿不住奶奶家还哪儿来的村里 啊？ 满村人看你一生气就上山骂牛骂羊， 对，骂树骂麦子骂老玉米，哎，骂什么蜘蛛网，骂条哥的， 哎，这 骂那水沟， 听我这连着一块儿叫骂街。 没有，没在村里， 不带人的，全是那个 大自然的植物， 农业的这个农业畜牧业产品。王大磊属于乖孩子。时代在发展啊，社会在变化，一比较，你看，要说有钱真有钱，花3500打的，你说你3500你给我不好吗？ 不好， 不好。 你看他也知道不好， 凭什么给你呀、 啊？对呀、啊。 你想想咱们那会儿13岁的时候，有个5毛1块的话就不错了吧， 这叫1块5了。 过来 真是这么回事， 是吧？拜个年收点压岁钱，凑合凑合10块钱能乐死。 哎呦喂，哎呦喂。 哎呦， 哎，你这是真不如我，我过年能领个10块钱单张的票子。 对，没死， 他凑10块钱还乐死。 哎，小花，你是什么年代的？我们小时候10块、50、100都有了。 我说的就是你们能饿死，知道吗？就是孩子这个做法虽然是不对啊，那父母亲也是后来觉得内疚，确实不应该太伤孩子自尊。但是我关注的就是13岁3500和网友。 问题是这孩子主意也是真正，打了个车，打南方到北京，他身上为什么能有3500块钱现金呢？这多大一捆钱呢？ 过年过 啊， 过年啊， 哎，人家攒个压岁钱，这你就都不懂了吧？人家有一个小钱包，肯定他不止3500，还有呢。 好家伙， 这小柱这年代跟过去秉性是一样的，看见3500就觉得人家好家伙了。 其实这事儿不光发生在咱们小区里边，报上不也登了一个吗？ 啊， 说江苏有一个小姑娘从淮安出发到北京， 这我一想，那这司机值了。 啊，3500， 不是这司机拉的那时候还能拉一返程活， 拉不着吧？ 你不说咱们院梅梅也打车到江苏来了， 这来不来就1000了。 哎呦， 哎，这活儿太值了啊！ 这么跟你说吧， 哎， 一口气能在你这身上找出50个子来。 说着说着就不着边际了， 不相信吗？ 什么叫不相？根本就不信。 站好了， 随便找。 现在开始给你找。 这一部分全归你。 站好了吧， 我把你累汗累出来。 还累汗干嘛？ 找吧， 太简单了。 50个， 还用找吗？ 那可不， 身上籽都满了。 那我螃蟹是吧？我等会儿吧，等会儿。什么籽字儿？ 籽字儿啊，籽字儿啊。站好了吧， 哎， 这就来了啊。 找吧， 张嘴就来。 说说， 首先说呀。 说什么？找吧。 哎呀，你这褂子好，有袖子。有领子， 多新鲜呢！ 有兜子，有扣子， 就是， 后边开了个大口子，你这多好的东西！下边穿的是裤子， 那 裤子底下是鞋子，鞋子里边有袜子， 袜子里边还有脚丫子，多新鲜！ 哎呦妈呀，这好家伙， 是不是觉得特新鲜？ 娱乐72变， 在这儿。别看手机了，没人找你。 他是看天气预报。 哎，我记得那会儿曾经有一段时间啊，小猪也是到社会上去当个社会人， 就是无业的状态， 装成那个不好惹，别欺负他。 那我明白了，就是那个背心不好好穿，然后呢弄一大金链子。 对对对对对， 是吧？ 他不是有个梦想吗？梦想成为一个壮汉吗？ 18岁以后他一直有这梦想，因为18岁就不长个儿了。 自己不争气呀， 啊，彪形大汉跟自己争不争气没关系，这是基因决定的。 小猪就那一个时间段，进入一种人生的误区， 什么 特别怕人家看不起他， 哦， 所以得显得特别有本事，得认识那些有头有脸的人。 哼，这个也不是说我吹牛 啊， 咱确实是海椒，椒一面广，两面椒。 可是我就不知道， 这么严， 你认识了什么有头有脸的人呢？ 其实 张总， 就张大爷，卷油条那个。 王总， 王二叔，就是那门口的小卖部。 哦，还有谁啊？ 够了吧？ 给人办事儿，行，不就是你们这早餐的问题吗？我正好有一总开了一个剁饭店，这2来人救救我了， 又回来了。 我啊，离开这句啊，我是说不了话，你懂吧？ 那在张总那儿不给钱也解决不了这20多人伙食吧？ 嗨，那时候为了撑场子撑面子，有时候自己掏。 我是个疯子是吧？ 不是，你还找人办事呢吗？就是为了让人觉得你有本事，认识人多，然后反过来你找人办事才能有。 上一早点摊解决20多人，那有什么本事？ 人家说的是大饭店好不好？ 王大雷，你还别瞧不起这档早点 啊！ 您要带着大队人马没地儿吃早点逛悠逛悠，你都没有我这道行。 哼，明明是戴着耳机自己在被窝里听歌呢。完了打电话啊，万总啊，但是我干嘛呢？我卡拉 OK 呢， KTV 啊。那个年代啊， KTV 好像雨后春笋的时候， KTV 啊，这 K 好几回了， 跟张总王总玩呢。 这俩老头玩什么？ 敲三家 啊。最近有个买卖，有没多少钱，是 月底有个百十来万了。 说这话没底气，说这话直磕巴。咱也不知道这万总后来跟他怎么着了。 反正我在好几个场合里听见殷小柱说，没有我摆不平的事儿。 哦， 你有什么摆不平的事儿？你找我来摆平，摆着摆着这事儿就平了。 好家伙，我呀是那个， 再把这事搁置了。 见到不平的事儿我就想摆。 哦，合着我是走那儿不稳，我那儿晃悠是吧？ 哎，人那路不平有人铲，怎么该摆了？ 事儿不摆不明， 是 话不摆不透，砂锅不摆一辈子不透。 不是这个我倒没注意，但是我知道小时候我就看有一段时间净穿的假的各种名牌。 对对对对， 是不是有一骑着马挥着杆那个买那假牌子，但那个 套马杆嘛， 你一点都没说到地方 上。他这衣裳嘛，关键是你买时候你看着那球杆冲哪边挥呀、啊、他都到了好像是。买那个两个 G 的那个包，就是俩 G 字落一块那包。 对对拼。 啊，也是写到了。 我还问人家呢，我说这两个 G 的包够装东西的吗？还有没有更大点的？ 要十六个 G 的。然后反正穿了一身假的那个牌子， 鞋是阿迪达，没有丝，这个 没有丝儿啊。 皮带呢是 L 的，没有 V。 我这么点小细腰啊，弄一条大号皮带干嘛呀？ 围得多，显得你这个有气派啊。 围巾呢，国际大品牌、阿诗玛的。 嗯，对。 有那红塔山我穿上了， 一天到晚各种聚会，花生瓜子方便面的聚一次。 哎，他怎么就在农贸市场聚？ 新发地啊，是我那公司的办公地址，抹泥的交情。 你老在那儿说账， 老挎一大包，你问他都装什么？卫生纸、充电器， 不是，就像他这 健身球。 哎，就最后这有用。 哎，小花，咱说啥？我这个装充电器，可能是压分量。我装这个卫生纸呢，可能显着包鼓。 上厕所。 我装俩卫生球。 不是卫生 球， 健身球。 啊，装俩健身球。我装它干嘛呀？ 叮当叮当。 哎呦，还是铁的啊！我不改吗？得有点动静，你懂吗？ 配重。 沉的，人当金元宝装的，你知道吗？这就是张总传授的。 张总没 传承， 张总没儿子吧？ 哎，反正那有那么一段时间得冲大个儿、啊，本来要住还有一段时间呢。 嗯， 跟别人较劲那样，老说那话，你等着吧，你我大哥来了，你 这一般都是打不过人家才说这话。我记得他十岁以前老说这个，一挨揍就说你等着我叫哥去。 本来说要拿圆珠笔在身上画点这个大龙大凤，让我拦住了。我说你这一洗就掉了，但是。小柱那时候是真想有钱有地位有能力、 哎、今天也这样， 真想神通广大呀， 想七十二变， 也想说那话啊，给自己定个小目标， 嗯， 先挣个一个亿、 哎、 是吧，也想说那个高什么模特呀，什么这个选美呀，我不懂，我就是 这是真话。 我用你解释吗？ 想做世界最大，想做首富，这是对的， 嗯， 奋斗的方向嘛。但是呢，最好先定一个能达到的小目标，比方说，我先挣他一个亿。 我从来没碰过钱，我对钱没有兴趣，因为我最快乐的时候是一个月拿91块钱，我当老师的时候，那时候我每个月省钱，我知道再熬几个月我可以买个自行车。现在我没有这个需求，也不需要担心。我干嘛要担心钱？可能钱是对我来讲就是个资源，拿这个钱，钱越多，你要做的事情越多。 每天都是从50000多平米的床上醒来，面对200多名漂亮的女仆，然而我并没有因为富有而感到快乐。走开，你们这些该死的钞票，走开，不要再烦我。 我刚才把小猪说低了，竟是那种说什么装有钱 啊， 装有人，装有背景，说低了。其实小猪还装过有文化呢。 哎。他一直都装有文化，看不看到哪本书？ 上一次人家看书看《基督山伯爵》，小柱发现了、嗯，哎呀，哎呀，你很虔诚啊！哎呀， 他光看《基督山》了吧？伯爵怎么解释？ 他就看前俩字了。 哦，基督啊！然后我记得那会儿上西湖玩去，看雷峰塔，还说你看看，你这个3月5号马上就到了，还这还有一纪念的地方，他盖一塔，给雷峰盖一塔。 切，还有呢，去超市。看人家吃泡饺子， 泡饺子， 泡椒的凤爪，他说了，哎呀，你别吃这个了，电视上不都报道了吗？福尔摩斯泡的， 希区柯克没泡。 去张家界跟人说了、